生态文明。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水般的少年， 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水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麒麟，中歌榜首先带来首发单曲周笔畅《无人岛》。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打扰你你好，只要我们快乐其他都不重要。打扰你你好，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点任何都感到。 周笔畅最新专辑重命名 Rename 当中的首发单曲《无人岛》啊，12年前就见过面啊。三位作者是 Jay Chong、孔令奇跟崔伟凯，都是在音乐上有创意的音乐人。这首歌12年前首次出现的时候，是将电音跟 R&B 结合出一个蛮有趣的律动。我们现在听到的2018年版本的《无人岛》呢，所有的音乐的部分呢，替换成了时下最潮流的 EDM 的风格啊。中文流行音乐潮流的进化论啊，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举个例子哈、啊。听上去还蛮爽快的《无人岛》，回到正在榜上 袁娅维 featuring 王嘉尔的 Lucky Rain。 这首歌来自 Tia 的最新专辑 Tiara。 Maybe if it's rain thunder on this course I will make it、I will find a way even if it's hurting I will take it all for youDriving switching lanes, I'll come crashing、No matter what it costs to find you I won't be far behind you You're my passion, yes you areAll up, let me block the rain for you When it'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re in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o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e and write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That I set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the side of youLet the winter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be the dark k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cause they got lit, the lucky rain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色里麦田，就像你那金色的头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看那片金色的麦田，就像你那金色的头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就会让我想起你。再见，我唯一的 这首歌呢并没有在 Top 40走得更远，我们听到 Gigi 梁咏琪的恋爱预告，这是一首向陈百强 致敬的翻唱作品，富有浓浓的时代感的旋律呢，确实让我们能够产生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在中国榜停留两周的时间啊，这是维利安陈嘉桦的 Anytime is Happy Time。 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彼此就懂，还没开口你就 把你的话抢走， 喂，三天两头这不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 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 前凸后翘又招惹谁凉，贼心宽水蛇腰龙云闻到你醋味在发酵，是不是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无扰，女无山庄空魂让嫉妒伤，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一个人生活，之后也不属于我，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假装出的真诚心其实已在当人。 是如你说的美丽。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角，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感谢当时的你给我不同生命的地，看着我，让人记得最难忘。 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将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级别。降雨让空气湿度明显增加，能见度变差，请减少外出并注意防雷防雨。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区域内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雷。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哇，你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一边，凉风起来，立刻昨日过往，成熟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灯火，回忆手里握着流成河，泪花飘落。这年有天一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转身又能对谁说？眼看细雪落入无情的。车前生残雪，明恩怨怎用离人纪念，三分冷七分烈，到那天弦断之念，借花期盼皎洁，我听得雪正不眠，长羡人间深深几许的尘缘，我等待这红尘有你的流年，梦散之前让我记下你的脸，往昔 雪呢，在榜已经九个星期，最高第五名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之前打榜钟义轩出道的第一首单曲，也是他和毛不易、廖俊涛一起的盛夏创作的三部曲之一哈。有着强烈代入感的现场音效。时光荏苒的青春岁月，忘不了的校园时光，毕业季，暑假，每一年的夏天都注定有故事。我们来听钟义轩17岁的夏天。 天还没亮的时间，路边微热的早点，起床后又是一天。扫马路的老爷爷，不知疲倦的笑脸，踏单车经过身边。学校旁的早餐店，他拿着面包两片，扎着爱的马尾辫。多希望转头遇见他笑脸，不知不觉已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 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怀念，怀念。我记得上课都睡觉，手机在那敲，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 17岁的夏天， 相框中的微笑。 同学会呢，是长演不衰的隆重的节日，我们都非常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从朝夕相处到天隔一方，毕业离开，伤感怀念啊！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普通人，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面临分开的局面。你比如像台湾的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婷婷啊，现在也用回本名萧秉志，以个人的身份来单飞。我们来听这首打榜的《凡人》，这也是他从乐团主唱到单飞歌手的转变，以及经历病痛之后的重新出发。 世界全都崩坏，曾经的骄傲和舞台都曲终人散，当快乐化作尘埃，当梦想堕落成了灾难，心痛成了习惯，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爱、yeah. 啊，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终 破黑暗，把所有的伤痕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当拥抱终结遗憾，当梦想终于有了期待，心都有了陪伴，孤独终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永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 掩盖泄露天机的眼神。 起来。 这首歌呢是之前待过八周的一首作品，叫做《漩涡》，来自方博深呢、啊。这种有点冷冷的啊，电音的感觉，有没有体会到那种陷入深海不能自拔的感受呢？哈、啊，还有大段的假声营造出的爱之纠缠呢、啊。我们最后听到这首歌呢，是电影《绝技二》的主题曲，张靓颖带来的《就算》呢、啊。 就算预知失败。一直一路荒凉满身尘埃，就算注定了悲哀，一生所爱从头再来，耳边的誓言记得 闪烁。 出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带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